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今天本市天空有一些变化，但是驾驶的视线良好，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是比较有利的。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儿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京藏高速的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的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说一个比较凶险的疾病，它的名字叫做肺栓塞。 肺栓都听说过，但您听过肺栓塞吗？据了解，急性肺栓塞病死率高达15%，而且起病时极容易被误诊为冠心病，因此提高防病意识至关重要。哪些因素容易引发肺栓塞？哪些人群需要警惕它？我们又该如何预防肺栓塞的发生？当出现胸闷、咳血、呼吸困难等情况时，如何应对，找准病因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教授、主任医师米玉红，给您说说凶险致命的肺栓塞。 我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的副教授、主任医师米玉红，米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凶险致命的肺栓塞。首先呢，要欢迎米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米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好，非常欢迎米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米主任再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您再说一遍。好的，稍等，我们的这个话筒出了问题哈，我们的编辑来处理一下，看话筒为什么没有声音。我们稍后呢再有请米主任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我们今天呢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关于肺栓塞的话题。为什么今天要和大伙儿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啊，最近有一条新闻说的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大爷，平时呢特别喜欢打麻将，每天啊他都去打麻将，而且一打的时间还挺长，基本上打麻将的时间呢都得好几个小时。结果有一天他打完麻将回家之后，上完 厕所刚一起身，突然呢就昏倒了，不省人事，送到医院检查，医生检查说是肺栓塞。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问问这个米主任，这个好好的打个麻将，这为什么就得了肺栓塞了，而且还是肺栓塞还有可能会要我们的命哈。我们来让米主任先跟大伙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哦，还是没有声音，我们的这个编辑再处理一下哈。 主持人好。 好，米主任。 好的，米主任，您再说两句话。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好事多磨哈，今天这话筒一再出问题，由此可见这肺栓塞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也会跟我们的话筒一样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意外情况。先请米主任跟我们打个招呼，让米主任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问个好。 好，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米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我跟大伙说了，为什么要说这肺栓塞，就是因为有一个老大爷，前两天新闻报道了，这打麻将打得好好的，回家上个厕所就突然晕倒了，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肺栓塞哈。那也想问问您这个米主任，这肺栓塞和打麻将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打麻将之后上个厕所这肺栓塞就出现了呢？ 非常好的话题，实际上呢也是我们引起这个肺栓塞这个疾病呢非常常见的一个诱因。那么肺栓塞呢应该说是最近十几年在我们国家才真正被认识到这么一个疾病。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发病率远远被低估的疾病，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么一个重要的环节和大家讨论这个疾病呢，是因为它的病死率太高了。有的病人完全就没有机会来到我们医院来看病， 就是想救都来不及。 来不及，因为我们统计就是对这种突发的突然间死亡的病人的话，那么肺栓塞的病人大多都在一个小时之内 65% 的病人就死亡了。那么两个小时 85% 患者就死亡。那言外之意就是说，对那些比较凶险的肺栓塞病人的话，那么只有 15% 或者到 35% 的病人才有机会来到医院来看病。所以说他的发病率是应该说发病率不仅很高，他的病死率或者是说他的致死率也是很高的， 也非常高哈。那既然这么凶险的一个病，我们也跟大伙说说吧，它和这打麻将到底有啥关系啊？这听完这节目之后，大家都不敢打麻将了。 大家可能都喜欢在业余时间去打一打麻将，或者是到网吧去玩一玩游戏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重新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肺栓塞这个疾病。那么肺栓塞严格来说是说我们下肢，因为绝大多数80-90%的血栓都是从下肢掉下来的，那么掉到了肺循环当中堵住以后，然后导致了一系列的这种表现。病人可以表现有胸闷了、憋气了、卡血了，甚至一下就晕倒了，突然间站起来一下晕倒。这样的话，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最早见到这个疾病的时候是长期去长途旅行坐飞机，所以呢坐完飞机然后突然间一站起来，或者是刚刚一下飞机突然间猝死了，那么我们会把它称为经济舱综合征。但是现在看来呢，实际上不只是长途旅行乘飞机了，那么我们坐高铁或者是坐火车或者是我们开车自驾游出去的话，那么这些都属于一个久坐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就是说对于肺栓而言的话呢，其实我想在这里边为了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或者是说呢因为它是一个可以预防的疾病的话呢，我们想稍微普及一下，那到底肺栓塞怎么样？大家可能会说，你又谈到了说堵到了肺循环了，然后你又说下肢的血栓了，然后你又说右心了。我们只知道心脏，我们不知道还有左心和右心，我们也不太了解动脉还静脉。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稍微科普一下。如果大家能够听得明白的话，后面我们再怎么样去预防，可能大家就会。至少自己有意识，更有针对性了。那么我们在谈那位老大爷为什么玩了麻将以后会出现肺栓塞，可能大家就好理解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两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好， 那么这个整体上左心右心还有动脉和静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就好理解了。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我手伸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得见的那个蓝色的就是静脉。那我们要顺着大拇指往下沿着我们的腕部的时候，我们就看老中医经常摸脉，那么摸到的能有波动的那颗动脉，那至少我们知道了，原来这个血管是一个密闭的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是有动脉有静脉的。但是呢，我们经常 今天我们谈论的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跟我们静脉系统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经常会这样去形容，我们心脏呢相当于大雪崩，然后我们左心呢，因为它有强烈的收缩的这种力量，让把血泵出去。那这我们泵出去的血管，我们称为动脉系统。 嗯， 那我们把这个血液里边呢，可以比喻成一个小火车，火车头就是心脏。心脏收缩里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系统，然后这个时候呢，那血里边呢，跟我们今天谈论有关系的就是血色素里携带的氧，那动脉系统就是血色素把这个氧气携带到周边去，然后我们各个脑啊、心啊、肾啊都会要使用氧气的。那回过头来呢，它在组织当中又把一些代谢产物顺着静脉又带回到右心。所以呢，再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小火车呢，动力系统是来自于心脏， 嗯， 然后把氧气运到组织当中去，然后呢，我们再通过静脉系统的时候呢，它又回到我们的右心， 嗯， 所以从左心发回到右心。那么今天我们谈到的肺栓塞的概念是什么呢？是说我们的静脉系统出问题了，而不是动脉系统。 嗯， 我们静脉系统呢，是我们的下肢出现了有血栓。然后在回流到右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血栓顺着这个血流就堵到了，顺着右心堵到了我的肺动脉当中去了。 嗯， 那大家可能就会说，你谈到左心和右心的时候怎么又出现了肺循环了呢？那这里稍微再补充一点小知识便于理解，就是在左心和右心中间还串联着一个肺循环，那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低阻力的一个肺循环网。它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我们总要呼吸，我们为什么要呼吸呢？就是要把空气当中的氧气吸进去，那吸进去之后的话，就是通过这个肺循环再把它接着上这个小火车，然后再通过动脉系统通过左心打出去。所以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了，如果我现在静脉系统里面有血栓的话，顺着血流就回到了右心，那么再堵到一个远端的血管网，我们说肺循环、肺动脉，堵到肺动脉，我们就称为肺栓塞。那大家就可以很好的去理解了。 嗯， 那就是说，如果现在血栓堵到了肺动脉的时候，那你的小火车里相当于是在空着转，你没有氧气进来的时候，人没有氧气，那就可以致命。所以这就是肺栓塞为什么会导致一个突然间猝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嗯，那我们刚才这个米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肺栓塞到底是什么，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因，我们这个怎么去理解它，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让米主任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去预防它。其实这个疾病既然这么凶险，我觉得我们说治疗的方法不如说预防的方法，我们更多的得让大家去不得这样的一个疾病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这种凶险的肺栓塞到底有什么样预防的好方法，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150-822和010-6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伙儿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非常的简单，这上面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好，我们今天呢就和大伙儿来准备一道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就是想问问大伙儿，吃阿司匹林预防静脉血栓避免肺栓塞的风险到底可不可行呢？这是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大家伙儿可以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上一份价值200或吃阿司匹林预防静脉血栓避免肺栓塞的风险到底可不可行呢？这是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大家伙可以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上一份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奖品，也可以发送菊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查看一下我们的具体奖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变化。在大家的传统印象当中，北京地坛医院是一家主要承担除了结核病以外的所有法定传染病的临床医疗机构。2008年9月份，地坛医院从北二环外迁址到了朝阳区北高地区新建院区，确立了建立以传染病为特色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的战略目标。 迁建十年，医院由原来的肝病学科、感染病学科等十个学科，逐渐发展了骨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肿瘤中心等30多个学科。一家综合的三甲医院具有的所有学科，在地坛医院基本上都已经具备。医院的门诊量由2008年的 16.5 万人次增长到了2017年的 68.1 万人次，是原来的 4.1 倍。张不开嘴，长期头疼、脸疼，甚至有的时候一张嘴脸就歪了，很多人都以为是面部的神经出了问题。要提醒您，很有可能啊是口腔的问题。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显示，60%的人都有颞下颌关节的问题，但是一直以来被很多人忽视。正常的人颞下颌关节不疼、不响、不偏、不受限。出现了颞下颌关节问题的朋友，刚开始会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造成关节盘的移位，患者可能会几天就疼一下。如果任病情继续恶化，关节盘弹性下降，逐渐的不能自动回位，就会经常受到疼痛的困扰。在此呢，专家提醒说，如果出现了张不开嘴的情况，可能是口腔疾病，需要及时的就医。很多老年人对于晚吃姜赛砒霜的说法深信不疑，但事实上，不管是在早晨、中午还是晚上，姜里面所含有的物质是不会加速胆汁分泌。有一些人大量吃姜，可能会有肠胃道不舒服、腹泻和胀气等问题。除此之外，在任何情况、任何剂量之下，都没有出现过姜毒死人的情况。所以说，晚上不能吃姜，或者说晚上吃姜赛砒霜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的副教授、主任医师米玉红米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凶险致命的肺栓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这米主任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先给我们解释了一下究竟什么是肺栓塞，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米主任说了，大家伙儿知道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病，我们才好在后面去针对性的预防它。那我们刚才说了，像这种久坐的活动有可能会让我们的下肢静脉产生这个血栓，又在我们这种忽然一起身或者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血栓有可能从我们的这个血管上脱落，顺着我们的血管呢就开始在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当中游走，堵到我们肺部的这个循环的系统，就是肺栓塞了。那也想问问这个米主任哈，除了我们说长期久坐这样的一个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很有可能会引起肺栓塞这样比较凶险的疾病呢？ 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久坐的是一个引起肺栓塞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是因为我们久坐的时候下肢是放松的，完全放松的状态下的话呢，那么我们刚刚说动脉系统呢是心脏在一个泵血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个动力系统，但是血液回流的时候呢，第一靠心脏本身的一个回抽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腿的肌肉，那么小腿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对你周围的血管是一个挤压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静脉回流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是说对这样的病人，对于久坐或者是久卧的这样的有这些习惯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您的下肢垂的时间很长，回流的速度很慢的话，这就足可以导致血栓形成。再加上本身呢要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家族遗传的这种容易形成血栓的倾向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形成血栓。 那也就是说，其实跟我们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就像我们这个河流，如果这个河道比较宽，水流比较慢的话，这些我们说沉积物就容易在这儿沉积。其实血管也是一样，在我们久坐或者久卧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这个静脉血管属于一个放松的状态，血流的速度呢相应来说是比较慢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比较容易在这儿形成血栓。 好，理解非常正确。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久坐了之后，打了几个小时麻将之后，一上厕所一站起来，这个血流速度忽然一加快，这个时候把这个已经形成的血栓带走了，带到我们的这个肺循环的系统堵到这儿了，就是非常危险的这个肺栓塞哈。 对。 携手医生想问问专家说，静脉曲张的老年人不经常活动，会不会形成下肢的血栓呢？如果突然站起来的话，是不是就会导致肺栓塞啊？想问问您。 下肢静脉曲张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回流就已经不好了、 有问题。 那么对，已经有问题了。那么回流不好的话，如果您再不注意经常去活动活动下肢的话，那么下肢淤积一定，血液的淤积一定会容易增加血栓出现的这种几率。 这个米主任说的非常的严谨哈，一定是增加它的几率，并不是说一定会形成血栓，一定会有肺栓塞。 对，我们会把久坐久卧作为一个触发因素，但是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出现血栓，所以一定还有一些内在的你可能会形成血栓的高危因素，只是说你在注意一下，也许就会避免发生。这也是我们今天谈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避免久坐久卧。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其他情况，比如说一次的创伤，一次的手术，尤其是像骨科的手术的话，经常呢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需要卧床几天的。那这样的话呢，往往我们都会对这些病人呢给予一些预防性的措施。那这样的措施包括比如说宣教尽可能早点下床，或者是给一些机械的辅助，让他尽量的小腿的肌肉呢让他经常的动一动。还有呢，就可以采用药物治疗，我们会给予一些严格的分层的采用不同的治疗。总而言之是不让他出现血栓。 好，那也想问问这个米主任哈，像下肢静脉曲张的这种朋友已经有静脉曲张了，他算不算是肺栓塞的一个高危人群呢？ 可以这么讲了， 可以算了， 可以这样说了。那就是说，如果一旦有了静脉曲张的话，那如果我们需要外出的时候，您可能是需要采用一些措施，采用一些措施，然后避免呢，出现下肢的血液过多的去淤积。可以穿一些弹力袜，或者是采用一些，比如说我们多饮水，尽量的让血液呢稀释一些，不至于过度的粘稠。然后当然最好就是要尽可能的活动 活动活动哈。那除了我们说下肢有静脉曲张的朋友算是一个高危人群，需要特别的留意，不能久坐久站，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人群可能也算是我们说产生血栓然后形成肺栓塞的一个高危人群呢？ 非常好的话题。其实如果说对这种比如说长期使用这种雌激素的或者是孕激素的这样的激素替代治疗的，或者是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期，或者是呢现在发现了有肿瘤，但是肿瘤本身呢又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的，那这样的呢都属于高危人群。所以一定要注意在这过程当中还是要尽可能的多活动，尽可能的去减少呢下肢静脉的这种淤区，静脉的这种滞留的时间。尽可能的去减少血栓形成的机会，这是很主要的。 好，那也想问问这个在临床上很多人都觉得像这种血栓的形成，大家一听这名字都觉得好像是一个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在临床上有接诊过比如说年轻朋友依然形成了血栓甚至产生肺栓塞这么危险的疾病吗？ 这是又是一个很好的话题。至少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其实我们见的，因为作为成人科室，我们收的病人大概是18岁以上。我们更想跟朋友们说，急性肺栓塞的话绝对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其实我们有很多搞 IT 的朋友，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的，就是泡网吧。那这样的话一坐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出现肺栓塞的真的很多，甚至有些朋友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到医院来就直接死亡了。所以说总而言之生活习惯还是很好的一个预防方式。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很多的年轻朋友，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而且有一些年轻朋友比如说出差的几率也比较多，这个长时间坐交通工具可能没有办法避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年轻一族也有可能成为我们说肺栓塞的一个高危人群。 会的。 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得多留心多注意，就是久坐这样的一个习惯都有可能让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自己经常脚踩着的时候啊有疼的感觉，想问问是下肢有血栓形成了吗？其实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肺栓塞，刚才您介绍了先形成血栓，然后这血栓脱落了之后顺着我们的血管堵了，堵到哪儿就是哪儿栓塞了。那这个血栓如果形成的话，它会让我们有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有疼的感觉吗？ 很典型的下肢静脉形成血栓呢，我们会说可能下肢出现肿，一摁一坑了，这个我们称为水肿。但是呢，也有可能会表现一条腿比一条腿粗。 那么我们经常会去测周径的。如果说两条腿的话呢，在同一个水平，假定说都在膝关节上边15公分都去测的话，两条腿明显的一条腿比一条腿粗3个公分以上了，那你一定要去注意，要去到医院去检查了。高度提示有可能出现血栓了。如果说是在1-2公分之内，那你可以动态的看。但是不管怎么讲，如果出现下肢水肿，一定说明现在静脉回流是有障碍了。那么就有可能会为形成血栓创造了条件。 好，那也提醒大家，现在如果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血栓的形成，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先观察一下两个腿到底一不一样粗。其实光肉眼观察可能不一定特别准确，我们最好是拿一个小尺子量一下。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问问您哈，这量我们是量腿肚子这个位置啊，还是说量脚踝这个位置，量哪个位置比较准确？ 我们一般的在医院测的话是在我们的膝盖骨，大家都知道膝盖骨这个位置，那膝盖骨上缘我们可以在上缘的上边15公分，然后呢绕着大腿去量一下这个周径是多少，然后我们也可以量一个小腿，就是膝关节下边10公分，然后再围着小腿再绕一下，这样的话两边都在一个水平去比较就是最准确的。 好，我们不仅要量小腿还要量大 腿, 大腿 啊，而且也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个直接量腿肚子最粗那个地方啊，测量的方法教给大家伙了。如果您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血栓的形成，不妨趁着中间广告的时间量一量自己的腿围，就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判断。今天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的副主任啊副教授主任医师闵玉红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凶险致命的肺栓塞。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还可以继续和闵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吃阿司匹林预防静脉血栓可以避免肺栓塞的风险吗？这是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重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是为大伙儿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送上一个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那么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是，能不能够吃阿司匹林预防静脉血栓，避免肺栓塞的风险呢？到底可不可以这样的做法？大家伙儿现在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也想问问这个米主任，上半段我们和大伙儿说了，有一个小窍门和小方法帮大家，这有可能是一个预警信号吗？除了不一样粗是一个预警信号之外，疼算是一个预警信号吗？ 好，因为朋友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下肢疼，实际上呢，我想向大家介绍的是说，如果双下肢出现血栓，或者是一侧肢体出现血栓的话，大多表现的是酸胀感。 哦，还不是疼，是酸胀的感觉。 酸胀的感觉，因为它是淤血导致的，所以整个小腿肚子呢，可能形容起来就是放到哪都不舒服，怎么放都觉得不舒服，很胀很痛的那种感觉。如果说您踩在地上感觉到疼的话，严格来说应该不是下肢血栓这种很典型的表现。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出现血栓不一定有症状，所以我们才把它说成为一个隐匿性的杀手，就原因也是在这里边。 星空这个朋友也在问您说，如果长期卧床不动，一只脚肿起来并且伴随有疼痛，而且这脚啊疼到一碰鞋就疼痛难忍的情况，而且呢是站立位会有加重的情况就疼痛，想问问有没有可能是下肢的静脉血栓，需不需要吃什么药来预防一下这肺栓塞啊？其实这个朋友这个问题，首先他应该算是高危人群，因为是久卧的这种情况。 对。 而且他也出现了这个两个脚肿起来的情况。我们说了，如果下肢出现血栓的话，的确会有水肿的情况。但是他说特别的疼，刚才您又介绍了说血栓的话，一般不会有特别疼痛的这个情况哈。那是不是可以排除了可能是血栓的情况？ 这要看几种情况，因为疼痛的话本身呢，动脉系统也可以。如果动脉出现血栓的话，它的疼痛是比静脉的疼痛，静脉血栓的疼痛应该说更剧烈一些。所以刚刚这位朋友这样描述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不太确定他有没有合并动脉系统的血栓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冠状动脉出现粥样硬化，我们的脖子啊颈动脉出现硬化，其实我们下肢的动脉同样也可以有硬化。如果有糖尿病了，完全可以出现这种疼痛，而且这种疼痛呢相对而言程度是比较剧烈的。但是对于静脉血栓而言的话，假定说长期卧床的话，我们一般的是说如果是卧床超过3天制动，我们就称为久卧。那这种情况一定会增加了一个血栓形成的机会。像刚刚他描述的这种说一侧腿肿，一侧就是相对来讲一侧明显的话，那么我觉得不能除外，下肢是有血栓形成的。 那血栓比如说我们在医院如果想要确诊的话，肯定不能通过我们刚才这个小方法小窍门来判断了，肯定得有一些科学的检查手段吧。这个确诊的方法是什么呢？ 对的，如果一旦出现的时候，至少我们还是建议呢，带患者到医院来，我们可以通过抽血去检测一些指标，同时呢，通过下肢的超声，一个非常简单无创的办法，能够帮我们判断下肢到底有没有血栓，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判断一下下肢水肿到底除了血栓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总而言之，自己可能判断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好，超声是一个检查的手法，同时还可以通过抽血查一下血液当中的一些指标。 对的。 好，这是两个我们说确诊的黄金指标。他还问说，这样久卧的情况需不需要用一些药来预防肺栓塞呀？携手医生也在问说，为了这个避免得肺栓塞，平时是不是得吃点抗凝药物啊？想问问您。 抗凝药还是不能随便吃的，因为我们说抗凝药在达到它的抗凝治疗目的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出血，所以呢严格来说是有指征才需要用，那么要用就用到一定要用到它的治疗量，所以不是说稍稍吃一点点达到预防作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如果说刚刚朋友问到了说，对于比如说是一个脑卒中他突然间偏瘫了，或者是一卧床了， 行动不便的朋友 的话，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说尽可能的建议，如果他自己能行动就行动，不能行动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被动的让他肢体抬高。 或者是被动的使用一些弹力泵呢，然后让他的肌肉收缩，这样的话促进他下肢的血流呢，回到心脏，减少他在下肢淤积的这种机会。 哦，也就是说没法自己动的这些朋友，我们还是得家人或者说朋友帮助他动。 我们可以被动的让他动。 嗯，那相对来说这个方法就是把腿是不是抬高一点？ 抬高一点， 对，高于心脏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平躺着，但是得高于心脏的这个位置。 对，可以让他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回流的稍微速度快一些。 嗯，好，这是提醒大家，这个我们说并不是所有的朋友有这个风险的话都需要用药物来进行提早的干预。 对， 对对，是这样的，我们不主张常规的去使用抗凝药物。 嗯，这是不是也是间接的回答了一下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啊，就是吃这个阿司匹林能不能够有效的预防这种血栓的形成，同时预防肺栓塞的这种发生啊。 我现在可以给 先给一个正确答案吧。 不可以。 不可以，并不能够。而且这个我们说抗凝药物也不是所有朋友都适合吃的。 对的对的。 那马上就要这个十一假期了，相信很多朋友也在计划自己的这个长途旅行哈。像十一假期时间比较长，可能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这种比较远的地方，这就避免不了坐飞机坐火车，而且时间都比较久。刚才久卧您给了一个标准，超过三天以上的这种卧床就算是久卧了。那久坐的话，咱们是不是也得有个时间标准，超过多长时间就算是久坐的标准了？ 好，十一黄金周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我也借这个机会祝朋友们节日快乐。但是呢，作为医生呢，我还是想提醒各位，那么当我们外出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我们坐飞机需要飞行十几个小时，或者是我们自驾要自驾十几个小时的话，那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久坐的定义是超过四小时，也就是说连续坐下来四个小时以上，我们就称为久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不要等到四个小时再去行动。我们还是觉得每一个小时呢活动活动。如果您是乘坐飞机的话呢，那我们也是建议您飞机平稳之后尽可能的多运动运动，或者是呢脚底下双脚在地面上的时候，然后去做一些踩刹车的动作。这样你能感觉到你的小腿的肌肉在收缩，收缩的目的就是把血流呢给它挤回去，挤回到心脏，减少它在下肢淤血的这种时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当然是如果飞机飞行平稳的话呢，你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那么还可以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呢，那就是说你可以多喝水嘛，可以增加点一方面稀释了血液，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你多活动活动，去洗手间，这样减少一下你经常会坐着久坐的这种可能。 嗯，所以说久坐的这个时间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久，四个小时以上就是已经算是久坐了。建议大家每一个小时活动活动我们的这个下肢哈。刚才您说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练练踩刹车，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脚掌抬起来落下去，这样的一个行动可以对我们的小腿进行一个有效的活动。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纳闷，比如说坐着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坐着的时候腿挺不老实的，我经常翘着二郎腿，甚至有朋友说我经常抖一抖脚啊，抖一抖腿啊，这样的算是有效的运动吗？能够有效预防血栓吗？ 这个还不叫做有效的这种促进静脉回流的方法。我们说其实肌肉的收缩也就相当于第二个血泵，我们是这样去理解的，所以就可想而知我们下肢的肌肉的有效的收缩是对静脉回流有多么重要的意义。那刚刚我们主持人谈到的这些动作，抖抖腿或者翘个二郎腿，这些呢都不足以产生让静脉回流，甚至呢二郎腿翘的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还会影响到静脉的回流，加重了静脉的淤血。对的对的， 反而让血液流速更慢了， 反而会加重。 嗯，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在十一期间您有这个长途旅行的打算的话，我们在坐交通工具的时候尽可能的还是一个小时左右站起来活动活动，哪怕走到洗手间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都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去预防血栓。那接下来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星空想问问您，说血栓它会自己消失吗？想问问您。 实际上我们各种，比如说我们在得了一次感冒，或者是有一次轻微的创伤的话，严格来说我们都会有一些细小的血栓。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呢如果我们自身的化血栓的机制很好的话，一般不会出现致命性的血栓事件。所以呢严格来说小的血栓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有。那么比如说我们有血压血糖血脂的问题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微小的血栓，但是只要我们自己化血栓的能力足够强，或者这时候形成血栓的机制 不是那么强的话，可能都不会形成那么一个很致命的血栓事件。 哦，也就是说血栓其实有可能它会自己消失的，我们身体有这个功能， 我们身体有化血栓的机制。 哦，好那也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是这种特别大的血栓才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比较致命的这种我们说肺栓塞等等事件。比如说这个有没有一个咱们的标准，比如说超过多少毫米，超过多大的这个血栓就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特别关心的？ 因为我们很难去量化在下肢形成多大的血栓，其实严格来说我们是这样去定义，就是脱落的血栓堵塞在肺循环当中影响多少你的肺功能和心功能，这样去界定到底它是一个死亡风险比较高的还是死亡风险比较低的。假定说我有慢阻肺，假定说我有一些心衰的这样基础疾病的话，那么即便脱落一个小的血栓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症状。 嗯，所以说其实是不是也提醒大家，如果有这种血栓的朋友，这个心肺功能我们也得定期去监测一下。 是的。 好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哈。大家伙好像普遍都认为是可以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这个血栓，但是米主任特别强调了并不能够这样，而且很多朋友是不适合服用这种阿司匹林这种药物的。甜蜜宝想问问说，这个每天都应该适当的运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干什么事儿呢都是应该适当的运动，适当的休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活理念哈。那也想问问这个米主任，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特别注意养生，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的下肢它的这个回收的力量不够了，容易形成血栓，现在我经常去推拿一下按摩一下，通过这个外力帮助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和回流，有帮助吗？ 严格来说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朋友，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一些觉得自己腿不舒服了或者是发胀，然后呢觉得可能是因为着凉或者是因为劳累等等诱因，最后呢就去按摩，但是呢通过一个按摩的挤压，然后把已经形成的血栓呢挤下来了，掉到了肺里边，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也建议我们的朋友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采用这种方式去解决，最好呢是还是应该客观一点，到医院呢去查一下到底是不是形成血栓了。 嗯， 如果真的是形成血栓，绝对不要采用这种挤压的方式。 那按摩首先我们提醒大家得谨慎哈，但是如果出现比如说下肢这种水肿的情况，还有很多朋友啊有一个小方法想问问您，比如说用热敷的方式，热毛巾或者说用热水泡泡脚，说能够有效的缓解我们说水肿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话有没有助于比如说我们这种血栓的这种形成，有没有帮助让它不会形成或者说形成的慢一点？ 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如果说双下肢形成水肿的话，那无外乎就是可能肾功能不好，那这个时候可能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了。 嗯，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就是回流不好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回流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热敷的话只能加重了局部血管的扩张，那可能无疑对它的静脉回流可能带不来什么好处。所以我们不太主张对水肿的患者的话去采用热敷。 哦，那如果肿的话咱就别热敷，也别泡热水脚了，这个时候血管忽然一下变大，流速稍微快一点，是不是反而容易让我们这个在血管壁上的这个血栓出现脱落的情况？ 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时候假定说下肢水肿是因为血栓形成的话，那么你在热敷的时候可能静脉更容易扩张。 哦，更容易扩张， 可能给血栓脱落创造了一个条件， 更好的条件。 对，它并不一定是因为血流速度的问题。 至少它这个松动了， 对对对， 有空间了， 对对对。 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水肿的情况，我们别再热敷，别再泡热水脚了。好，我们继续来看星空想问问说，脚背上有一根血管鼓了起来，想问问这有可能是血栓的症状吗？还是说这个脚背上鼓起来的这个是静脉还是动脉啊？都想问问您。 我们脚背上是有血管的，所以你能够看得到的，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静脉，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它是静脉曲张，所以这是两个概念。那么如果我们本身体型就比较瘦的话，我们的血管相对来讲可能在体表上看得很清楚，应该也不用特别的过于去紧张。如果实在拿不定的话，可以让医生帮你看一下。 现在还是有这种科学的技术手段帮你检查一下，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脚啊，就是不是说在腿部，像脚部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我们说这个X 光或者说射线的这种方式 帮助我们判断超声的方式能不能判断出有没有这个静脉的血栓，可以吗？ 可以，完全 可 以 的。 对的。 好，我们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如果想要预防下肢的静脉血栓的话，到底应该在生活当中怎么做？比如说在饮食上，还有运动上，需不需要特别注意？如果加大运动量的话，这个血栓会不会更容易脱落呢？这个大家伙也是关心哈，这个如果想要预防的话，在饮食上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在运动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我们最早在科普一下我们的这个解剖结构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说到了静脉回流呢，其实最大的动力在于心脏的回抽。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血泵，就是肌肉的收缩。 嗯， 所以严格来说呢，我们静脉呢，我们下肢的静脉呢，还有一个所谓的静脉瓣，相当于活阀，避免它回流的。 嗯， 所以它的血流方向就至少能确保我们的下肢的血流是往心脏回去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尽量的去减少静脉淤滞在下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些保护性的机制。但是呢，刚刚朋友们谈到的说饮食，严格来说饮食上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其实更好的办法就是运动，然后让下肢的我们的下肢小腿的肌肉泵，这个第二个血泵起到它真正应该有的作用，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小腿肌肉强健一些， 对的， 有助于我们血液的这个回流。 对的。那么如果一旦形成血栓的话，大家可能会说会不会掉下去呢？其实这就分两种，一种如果 B 超确实提示是一个急性的血栓的话，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判断。那么如果一旦是说急性血栓的话，我们还是主张呢积极的抗凝的情况下呢，先相对制动，不要再剧烈活动了，因为您这时候剧烈活动的时候很容易把它挤下去掉到肺里去， 有脱落的风险了， 肯定有。 嗯，但是如果不是急性的，比如说是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血栓，是不是我们日常还是得加强一点运动量，这个时候让我们的肌肉变得更强健一些？ 看来你已经知道的很多了。是这样，如果说已经明确提示是陈旧血栓，或者是呢医生告诉你它已经粘到血管壁上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它一般不会掉。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会影响静脉的回流，因为这个管壁已经窄了。 嗯， 就跟我们的就是暖壶里边已经有水垢是一样的，所以它自然而然它就会窄一些，那窄一些自然而然它就会影响到回流的速度。所以第一不要紧张，第二呢还是应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经常的运动， 让我们的肌肉变得强健一些。 对的。 好，那今天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跟大伙儿公布一下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就是能不能够通过吃阿司匹林的方式来预防血栓和肺栓塞的形成呢？我们正确答案应该是不能。嗯， 对的。 好，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获奖的听众一个是星空，一个是清凉，这两位朋友，星空和清凉，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包括你们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邮寄地址。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我们的奖品快递给您。那我们也最后关注一条出行提示，9月30号的10点在天安门广场将会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仪式，为了确保仪式安全顺利的进行，活动期间将会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提醒沿线单位和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的路线，以免影响自己的出行。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有效对抗粗大的毛孔。如果您是一个爱美人士的话，欢迎您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我看到满片花儿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晨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五寸砖。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衣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